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16集，冉姐自带光环。秦冉送给程老爷子的那幅画在程木那里，程温如以为程木是要来给秦冉送画的。是他，秦冉随意地开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人。 谁？ 听秦冉这么说，程温如略显好奇，他腿微微搭着，坐姿比起秦冉懒散的样儿十分规整。 是程家人， 今天老爷子生日，门口把关很严，基本上来的都是程家人。秦冉的眸子抬起，语气不太在意地说道，算是吧， 还真是程家人。 程温如看向门口，程俊一向不喜欢跟程家人过多的来往，除了金木水火土。当初秦冉军训的时候，还是老爷子出面去跟程青雨打招呼的。程温如实在想不通，程木还能带什么人来见秦冉。程温如跟程木的偏院隔得有些远，大概十分钟后，院子门外有人敲门。 应该是程木。 程温如拿着茶杯看向院子大门，扬声道， 进来。 他话音刚落，外面的人就推门进来，为首的正是程木。他手上还抱着个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盒，身后恭恭敬敬地跟着一个年轻男人。程温如对程木没有兴趣，目光直接落到程木身后，语气一如既往。 程木，你这是带了谁？ 他本来是想要询问程木是带了谁过来，话刚说到一半，程木停下，他身后的那个年轻男人也露出来了整张脸，很清瘦，看起来又十分机灵的一个年轻人。施立明在程家名声赫起，程家基地有他完整的干净的资料，基本上程家管事以上的人都打听过这个年轻人，程温如显然也不例外，自然能够认出来程木身后那个年轻男人就是程家最近几个月炙手可热的新星施立明。程温如将茶杯放到桌子上，就算内心十分惊讶，面上还是端着程家大小姐的气势。他坐直，抬眸，纵然表面装的淡定，语气还是有着泄露的震惊。 施先生。 程木淡定地看了程温如一眼，然后给施立明介绍。 小施，这是大小姐。 施立明连忙恭恭敬敬地回答。 大小姐好。 大小姐，那就是他们老大的姐姐。施立明自然心中也有一杆秤。打完了招呼，施立明才看向秦冉。 秦小姐，您给我的计划表我都照做完了。 说到这儿，他眼睛微亮。 您什么时候检验？ 秦冉喝了一口茶，看向施立明，略微点头。 不用，我刚刚在阁楼上看过了，你进步得很快。 得到秦冉的认可，施立明连背都挺直了。他一低头，看到秦冉手中的茶喝没了，连忙走到秦冉另一边，十分娴熟地给秦冉重新倒了一杯茶。看了一眼茶色，就知道这不是秦冉喜欢的茶。施立明在四周看了看，现在也不是泡茶的好地点，他就把成色不是特别好的茶给秦冉倒了一点。秦冉对面还坐在石凳软垫上的程温如保持着手拿茶杯的完美动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施立明在程家异军突起，算是年轻人中最出色的一个，基地那边以后最不可或缺的一代，重要程度从程饶汉一直不放弃拉拢施立明就能看出来了。可现在谁能告诉他，他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情况？ 面前这是施立明， 施礼明他在干什么？给冉冉倒茶？还有程母，叫什么不好，叫他小诗。 程文如脑子还在荡机中，院门外又进来了一道修长的身影，是程俊。 去大堂吃饭了。 程俊站在院门外，先是看了一眼秦冉，才慢悠悠地看向程文如。程文如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嗯了一声，但也没有站起来，他让秦冉程俊先走。程俊跟秦冉走在前面，施立明落后两人一步，叫了一声老大之后，就跟程俊汇报最近几个月的事。三人走后，程文如还是一脸恍惚地坐在原地。程木没有立马走，他在原地停了一会儿，十分同情地看向程文如。 大小姐，你还好吧？ 程文如抬头，一双漆黑的眸子微光素素。 嗯，你看我很好。 不好。 程木老实地开口。程文如不知道该回什么。冬天外面天冷，程文如手中的茶已经凉了，他一口喝下，然后抬头道： 那施先生跟我三弟还有冉冉什么关系？ 语气似乎有些凌乱了。 你说小诗？ 程木抬眸。 小诗之前也是照顾秦小姐的，不过她之前有点弱，秦小姐教了她半个月之后，勉勉强强能见人吧，俊爷就把她打发到程家基地了。 程木说完，发现程文如好半晌没有出声。 小诗最近有点退步。 说到这儿，他一顿。 大小姐，您还不走吗？ 一口一句小诗。程文如心想。 包包雨，闭嘴。 程家家宴是在宽敞的正堂，能够同时容纳200个人。眼下到来的都是程家管理阶层的人物。想来都各有小团体，分派系坐着聊天。 大少爷，我们在教场处发现了大小姐的人。 程饶汉的手下从旁边绕过来，压低声音。程饶汉微微眯眼，嗤笑一声。 他派人盯着我，还是盯着施立明？ 施立明先生，我听说大小姐不止一次劝三少爷去拜访施立明先生了。 手下将手搁在嘴边，压低声音。 吃里扒外的东西，也不看看施先生是什么人。 程饶汉低眸，眼下眸底的神色。今天一来大堂，就听几个管事在讨论那位秦小姐，言辞间竟然还有几分赞赏。程饶汉眯眼想了想，老爷子在主座上接受各个堂主以及管事的拜访，他穿着深色的堂装，精神抖擞，目光不时地看向门外。在看到门外两道人影时，老爷子眸光一亮。 冉冉，过来。 坐在老爷子身边的程饶汉意识到这是程俊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他不由抬了抬头看向门外。门口秦冉跟程俊正往里面走，两人气势容貌上完全没得挑。程俊从小生活优渥，一身贵气凛然，不然京城也不会有程家太子爷的传言。然而那个女人站在他身边竟然丝毫不逊色。程饶汉看着秦冉，眸色翻涌，搭在桌子上的手也是一顿。这位秦小姐，除了那张脸，其他跟她得到的资料差距太大了。程老爷子笑眯眯地让秦冉、程俊坐在他右边的方向，对两人的看重由此可见。两人到这没多久，程文如也到了，只是他面色有异，今天话也少，其他人没有注意到。大厅里的人也不是看不懂眼色的，知道老爷子看中秦冉，去拜见老爷子的时候都会夸赞一句这位秦小姐气度不凡，说来说去也都只有这一句气度不凡，其他的还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来说的。毕竟 程家有一部分人听过程老爷子给秦小姐安排学校的事儿。程饶汉坐在两人对面，听着一行人的寒暄，不由冷笑。他的手机响了一声，是欧阳威的消息。程饶汉一看发过来的消息，不由大笑一声。 大少爷。 主座席上，大部分人都朝程饶汉看过来，大堂主看他一眼，两人上回闹得不太愉快。 是有什么喜事吗？ 连程老爷子也看了他一眼。 是有一件。 程饶汉把手机放下，眉宇间皆是喜色。 欧阳小姐说她刚刚过了129的中级会员测试，正式成为了中级会员。 此话一出，大厅内所有人面面相觑，连大堂主都忍不住点头。 我记得她去年才考入吧，今年就成为中级会员了，这权限也就仅次于几个老人了吧。 以欧阳小姐的年纪，在129也是绝无仅有。 程饶汉淡淡开口，他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忽然笑了，说： 说起来，三弟身边这位小姐跟欧阳小姐年纪差不了几岁，说起来现在也该在京大吧，跟欧阳小姐之前在一个学校，不知如何。 主座席跟次席位的人都没敢接话，一行人全都低着头。程饶汉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